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番外篇：转竹飘蓬一梦归，天教心愿与身违。一晃眼已到新帝登基的第七年，政通人和，风调雨顺，外无敌患，内无奸臣，朝野一派清明气象。承德宫一角，两个百无聊赖的太监在廊下闲磕牙，其中一个道： 陛下近日怎么也不到咱们宫里来了？内官监的棋子小人捧高踩低，见咱们这位主子不如以前得宠，连米盐炭火都不肯按时发，咱下去催了好几回了，竟然遭了他们的白眼，真是晦气。 另一人摇了摇头道： 依着我说，咱们陛下实在是菩萨心肠，那位当年做下那样大逆不道的事，饶是一杯毒酒赐死也不冤枉。陛下感念兄弟情义，这么好吃好喝的养着，还常常来看他，偏他…… 说着他又压低了声音， 偏他不识好歹，前两年还肯装装样子，最近也不知失心疯还是原形毕露，竟对陛下不假辞色，恶言相向。这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子，陛下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难免心凉，再加上前头事忙，哪里还肯来呀？ 哎，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吃苦了咱们跟着伺候的。 我看呢，那位的好日子已经不多喽，咱们还是早做打算，另寻个好去处。 明明是清朗的秋日，正殿中却一片漆黑，所有的帘子皆被严严实实拉起，紫衣男子披头散发地侧躺在床上，昔日里俊美的容颜瘦得脱了形，只有银灰色的瞳孔还在闪烁着幽光。姬温瑜头痛欲裂，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睡过好觉了。头痛本是老毛病，可前世里发作的最狠时，也不及此时的十分之一痛苦。他疑心日常所用的饭菜里被人加了什么东西，闹出动静，请姬温成换信得过的太医来验，却什么都没有验出来。皇帝露出两分不耐，说他多思多虑，反而被他大吼大叫了一通，颇有些下不来台。发作过后，姬温瑜自己也觉得后悔，明明打算和姬温成虚与委蛇，兄友弟恭，待到对方放松戒心时再找个机会离宫的，怎么忽然情绪失控，坏了大计呢？他连绝了两日的食水，头痛却并无好转的迹象，每每痛不欲生之时，便会越发频繁地想起谢之真。若是有真娘在就好了，听她说几句温言软语，嗅着她身上的软香，就算天大的病痛也能消减不少。可他怎么就委身给了那个畜生呢？真娘的性子向来端方真静，真的能做出和自己的弟弟苟合的不伦之事吗？直到如今，季温瑜仍旧觉得匪夷所思，也说不得他们只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，他仍旧干干净净的等待他的宠幸呢。季温瑜想着想着，头痛愈加剧烈，颅骨里仿佛有千万只毒虫在啃噬血肉，疼得他失去神智，大声咒骂不绝。不得已恢复了食水之后，季文瑜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渐渐的他连光都见不得，平日里连门都出不去。这会儿他龟缩在床上，冷得浑身发抖，疼得几欲自绝，浑身皆被冷汗湿透，他浑浑噩噩地昏迷了一会儿，又被疼痛所惊醒，只觉当下的晨光都格外难挨。 人与死人也，比比比先，骨气心志，老气筋骨。 哆嗦着干裂的嘴唇，他背诵着自我激励之语，转身面向窗外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眼前明明灭灭，到最后只剩一线光亮。那光线是从房顶上倾泻下来的，如银似炼，皎洁明净，却原来是屋顶缺了片瓦，月光偷渡进来了。他揉了揉模糊的眼睛，看清那月光照着的一方地砖，平日里未曾仔细打量过，这会儿就着微弱的光亮，他蓦然发觉那块地砖似乎与别个不同，颜色略深，上面罩着一层若隐若现的龙纹。齐温瑜精神一振，连头痛都好了些，手忙脚乱地磕碎一只茶盏，握着锋利的碎片扑到地上，绕着地砖的边缘开始摸索。他从夜里撬到白日，瓷片都磨平了十来个，地砖终于有所松动。底下藏着一个金丝楠木雕成的小盒子，他凿开金锁，发现里面躺着一卷造型古朴的玉册。一目十行地浏览完内容，季文瑜神情激动，仰天狂笑，大叫道： 我果然是天命之人，我果然是天命之人，上天待我终究不报。 却原来这玉册上记载的是重生之法，这个法子颇为阴毒，需刻下至尊至贵之人的生辰八字，以之为中心，以周身鲜血为祭，会以改命换运之符，方能逆天而行，重回旧时。而被借用了气运的人，必定心力衰竭，诸事不顺，严重者恐有性命之忧。这至尊至贵自然指的是他的哥哥，已经登基的当今圣上了。纪温瑜毫不犹豫，在大殿中央画下了纪温成的生辰八字。他对着生不如死的人世早已毫无眷恋，这会儿得了脱离苦海的法子，一刻也不想多留，用最后一枚瓷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。淋漓的鲜血滴答滴答坠落，做了这繁复符咒的原料。 再来一回，我还是要将谢之真牢牢抓在手心里。至于谢之方、纪文成，在他们羽翼未成之时，就该毫不犹豫地拔出。还有那些得罪过我的人。 纪文宇越想越兴奋，手腕抖了抖，旋即稳下心神，定睛观察符咒的走向。第三日下午，偷懒耍滑的小太监们推开殿门，发现六皇子早就变凉的尸首。他仰面躺在一个巨大的血阵当中，浑身的鲜血已经流干，神态满足，嘴角还挂着笑容。众人慌忙前去禀报陛下，皇帝急匆匆地赶来，面有哀色，待看清血阵中央写着的生辰八字，手执玉册，脸色逐渐变得阴沉。 疯了，他疯了。 纪文成喃喃自语，却无法驱散心中因之而起的阴翳。心中颇为忌惮，他明面上以亲王之礼厚葬了弟弟，暗地里却请得道高人在金棺背面做法施咒，镇压阴魂，防着纪温瑜真如预测上所说卷土重来，对他不利。墓穴附近的村镇中渐生传言，夜间如有人经过此墓，常闻凄厉鬼叫，间杂着切齿咒骂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纪温瑜曾经住过的承德宫被永久地封闭了起来，天长日久，宫中长满荒草，唯有那大殿上鲜血绘就的符咒，久不褪色，鲜明如新。鲜有人知晓，那预测上所记载的并非重生之法， 而是极为阴毒狠辣的碎魂裂魄之刑。坐镇之人的魂魄在阵法继承的当日便碎成千万片，困在这里受尽折磨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而千里之外的凌云寺，一位面容俊俏、衣着鲜亮的郎君走进正殿，接过住持递来的线香。他掀起衣袍，端端正正跪在蒲团之上，对着面前慈眉善目的菩萨许下宏愿： 求菩萨保佑我和姐姐结下七世姻缘，今生恩爱不离，来世也要早早相遇。 今早收到来自长安的好消息，心腹大患已除。因为行事隐秘，手段又巧妙，纪文成猜忌害怕还来不及，绝对不会怀疑到他身上。大仇得报，周身说不出的轻快。他朝着菩萨端端正正磕了三个响头，嘴角翘起，心情愉悦至极。这时娇艳夺目的美人踱步过来，站在殿外向他招手： 阿唐，陪我四处逛逛吧，这儿的后院有一株好大的银杏树，咱们跟小师父打个招呼，捡些白骨回去好不好？ 好，姐姐等我，我这就来。 谢之芳响亮的应了一声，说着又跟菩萨磕了三个头，小声道： 菩萨千万成全。 他散满花钱，往住持处捐了5000两银子香火，提着一袋子捡来的白果，牵着美人的手下山。 姐姐，咱们下一程往建宁去如何？那边的寺庙多，我好多拜几个。 谢之芳见左右无人，笑嘻嘻地凑上去，偷偷亲了他一口。谢之真粉面上蓦然腾起红云，沉道： 这两年你大大小小拜了好几百个寺庙，打算拜到几时啊？ 拜到老态龙钟，再也爬不动山路的时候。 谢之芳回答的却极为正经，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。 咱们走到哪儿我就拜到哪儿，拜过的寺庙若是请了新的神佛，也可再拜一遍，左右有的是时间，姐姐总会陪着我的，对不对？ 饶是已经做了多年夫妻，他还是会时不时地问些傻里傻气的问题。谢之真抬手理了理他被风吹乱的碎发，柔声答道： 下一处寺庙我同你一起参拜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